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熟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妈去世后，孤独无依的小西爸精神几近崩溃，小西与小航都忧心忡忡。这时小夏突然回到了顾家，这令小西爸的生活回到了正轨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第二天，小夏做完了午饭之后，又请假要出去，说仍然是老乡聚会，但说争取晚饭前回来给他们做饭。春节期间，顾家是要付小夏三倍的工资的。小西爸看他急急忙忙的样子，也没好说什么，就让他去了。小西、小航听说了这事儿，异口同声地说小夏肯定是谈上恋爱了。要不什么老乡啊，昨天刚会了，今天又会。小西爸仍然是不信，说他一个农村来的保姆在北京能找到什么人啊。小航说怎么不能啊，保姆可以找民工啊。小西爸这才开始有点相信，可是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，担心小夏遇人不淑上当受骗，想一定得跟小夏谈谈。但是一旦面对了小夏，却又不知怎么谈起。人家没说谈恋爱，你跟人家说谈恋爱，不是明摆着对人家不信任吗？小夏又是那么自尊的一个人，万一谈不好双方都难堪呢？于是又没谈，眼看看明天的情况再说吧。岂料次日中午饭一吃完，厨房收拾好，小夏又请假要出去，理由依然。联想他这几天的精神状态魂不守舍，从早晨开始就琢磨着下午要出去，每次回来都特别的兴奋，不是谈恋爱了又是什么呢？但愿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，谁要能找到小夏，也是他有眼力有福气呀。但同时立刻想到，小夏要是有了对象，下一步就会结婚，结了婚就算小夏愿意为了顾家跟新郎分居，那新郎也不能同意呀。当下心中就失落沉重，自言自语，小夏要真是有了对象，在咱家可就干不长了。爸，没事儿，家里有我呢，我来照顾您啊。小西安慰爸爸。小西爸把小夏可能要离开的失落情绪一下子发泄到了女儿头上。你来照顾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照顾。这天中午，小夏照例匆匆收拾好了厨房之后，跟小西爸说了一声就开门出去了。他头脚走，小航后脚一跃而起。不行，我得看看去，要不我不放心。拿外套，拿车钥匙。你要看什么去？回来。小西爸喝道。连着四天了，天天出去，去哪儿也不说。爸，您别跟我说什么隐私不隐私啊，他现在在咱家，咱就得小心。没看有保姆跟人里外接应，把雇主都杀了的吗？一小时后，小航回来了。回来就说，姐，你猜小夏去哪儿了？啊？ 你家，何建国家。 何建国， 不至于跟他吧？ 怎么不至于啊？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何建国肯定跟你是一个思路，对城里女人啊，绝了望。 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 小西爸为女儿难过。小夏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能力有能力，再加上小航说的那个因素，何建国对城里女人绝了望，深知这事儿是很有可能的。当下就劝慰女儿：“小西啊，反正你们也离婚了，他和你也没什么关系了，他爱和谁干什么，我们都不去管他了，也没权利管呢。” 哼，怎么没权利管啊？小航为姐姐抱不平，打着名义给咱们请保姆，咱出路费，咱出工钱，提供吃住，让他们谈恋爱，欺负人也没这么欺负法的。 小西爸想起来了，建国不是说春节回去吗？怎么没回去？ 还用说吗？因为小夏没回去。 到这程度了？ 真不争气，他哪怕长个好的呢，啊，年轻漂亮，高学历，我们也说不出什么，我们服输，我们祝你们幸福。找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，真给咱家丢脸。 小航啊，你激动什么呀？何建国的事儿现在跟咱们家没有关系。 没关系？关系大着呢。哦，跟我姐离了，跟小夏，证明什么呀？小夏比我姐强啊，至少在她心里比我姐强啊。那小夏她哪里比我姐强啊？ 小夏的确有着你姐所不能及的长处，善解人意，勤劳朴实。何建国跟她，第一不会感到紧张，第二能有非常好的照顾。哦，对了，小夏回来，这事儿谁也不许提哦。 为什么？ 没这事儿让人家尴尬，有这事儿让双方尴尬。 这期间，小西始终一言不发，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爸爸和弟弟看他一眼，都闭了嘴，都知道他还爱着何建国。他们俩离婚是因为过不下去了，不是因为不爱了。 刘凯瑞打电话找小西，直接打到了他的手机上，说是如果他方便的话，希望他出来一下，他有事儿要跟他谈谈，面谈。小航拦住了姐姐：“ 姐， 你说他会不会让你替他给简家当说客？” 放心吧，简家要是不想跟他呀，谁当说客也没用，反过来也一样。 小西爸说了，说不定刘凯瑞改变主意，想跟简家结婚呢。就我的感觉啊，他对简家始终就没有放弃。 小西说，没放弃是真，结婚啊，也没可能。刘凯瑞这种男人，说好听点儿，是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说难听点儿，就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。离了婚，他老婆得拿走他一半的财产，他能干吗？其实他是对的，男人没了事业就没了一切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啊。说吧，摆摆手就走了。 刘凯瑞的妻子死了，刘凯瑞为抢救他尽了他的全力，毕竟他是他的发妻，他孩子的母亲，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20年的共同岁月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跟小西坐在一家咖啡店里，他的样子憔悴了不少，看来所言属实，他也没必要在小西面前做这个秀。小西说，行啊，你现在成钻石王老五了， 往你身上扑的女孩是不是推不掉赶不走前赴后继呀？他说他妻子还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小西说，那你为什么非简家不可呀？没有比她更年轻比她更漂亮的了？他反问小西，你以为男人只知道以貌取人吗？ 别的男人我不知道，你以什么取人啊？ 在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女孩里，简家是唯一一个不是为了我的钱而跟我好的女孩。而后说了他这次约小西出来的目的，他给简家打电话发短信，说了他的事情，说他想跟简家结婚，简家那边毫无音信。小西问，这事儿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呀？希望你帮我，帮我就等于帮你们。你们家不是一直不赞成小航和他吗？那简家跟了我，小航的事儿等于是迎刃而解啊。晚上回到家，小西跟爸爸和弟弟实话实说，刘凯瑞老婆死了，他想跟简家结婚。啊？小航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帮刘凯瑞说服简家啊？小西没说是也没说否，而是说，按照现在的标准，刘凯瑞算得上是新好男人了。 嗯，就是说你打算帮他？ 小西爸说话了，帮他就是帮你呀。常言道，要想知道一只鸟是否属于你，就不该把它关在笼子里。小航沉默了。小西爸起身，休息了，时间不早了。小西说，不等小夏了，他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 什么？ 小西惊怒，这几天他一直忍着心中的怒火没有发作，对小夏至少保持了面上的礼貌，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，不顾一切抓起电话要打。小西爸一下子把电话按死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 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 你有这个权利吗？ 我…… 小西无话可说。小航气不过了，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着放任不管。未婚同居不违法也算是非法，万一再弄出个孩子来，咱们也有责任，咱是雇主。明天吧，明天跟他谈。小西压住哽咽，让声音正常。 明天？您今天就不该答应他晚上不回来。 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，没思想准备，猝不及防，还有总觉着人家是为咱们没回去过年。 爸，您怎么还这么糊涂啊？他不回去过年不是为咱，是为他自己。 小西啊，你是不是还是忘不了见过呀？啊？小西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此刻小夏正是住在何建国的家里，这里的就寝格局是这样的，何建国哥俩睡卧室，建国嫂子带两个孩子睡客厅的沙发床，小夏带他的孩子睡客厅的行军床。暗夜中，小夏搂着女儿温软的小身体，妮子，挤不挤呀？ 不挤，跟娘睡好。 妮子，娘给你讲一个故事啊。从前啊，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。老和尚跟小和尚说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，从前有座山。说着母女俩是笑成一团。笑完之后，小女孩说， 娘， 明天跟俺们家去，俺想跟着你过。” 声音里已经就含着泪了。 小夏没说话，片刻之后说：“妮子，你觉得北京好不好啊？”“ 好。”“ 你想不想来北京啊？”“ 想。”“ 娘啊，就是为了你长大了能来北京，娘呢得给你挣下一份钱，让你来北京上大学，上完了大学呢就留在北京，就跟啊你建国叔叔似的。”“ 嗯，那为什么俺现在不能来北京啊？” 小夏长叹一声，搂紧了女儿，再也说不出话，只有泪水悄然淌下。次日，小夏下午才回到顾家，她刚上火车站送走了女儿。分手的时候，女儿哭，她也哭，现在俩眼珠子还是红的呢。一回到家，她就感觉到家中的气氛不好，也顾不上这许多了，闷头向厨房里走，一心想一个人待会儿静会儿，却被小西给叫住了。“ 小夏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” 去了趟火车站。”我老乡今天走。” 那就是说以后你不必每天下午都出去约会了。” 哎呦，啥约会呀，就是跟几个老乡会一会。” 跟老乡会也是会呀，城里头就叫约会。” 小夏说不出话来了。小西爸有点不忍心：“小夏呀，其实我们知道你这几天在哪儿。”“ 啊？” 小夏一惊，一直注视着他的小西当然注意到了他的这一惊。“ 小夏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实话呀？”“ 哦，建国兄弟不让我说。”“ 啊？ 他不让你说？他为什么不让你说？你们是光明正大的，你们怕什么呀？他是离婚的，你也是离婚的，你们有这个权利，有这个自由啊。”“ 啊，不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，不，不是。” 小夏这才明白了，急得要命。“ 不是什么呀？住都一块住了，干嘛还要瞒着？”“ 我就不明白了。” 小夏说不出话，脸憋得通红，屋子里极静。片刻之后，小夏突然走到茶几那儿，拿起电话拨号。所有人都不明白他要干什么。电话通了，有人接了。小夏对电话说：“ 建国兄弟吗？你马上来家里一趟，教授家有事儿。” 态度强硬，强忍着泪。何建国来了，一五一十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说后问众人，主要是问小西明白了没有。小西说不明白，说不明白这事儿有什么好瞒人的，还不让小夏说。何建国说：“要不是今天让你逼到这份上了，我永远不会跟你说。”“ 为什么呀？”“ 怕你误会，不想让你以为我对你还心存幻想。”说罢扭头就走，家里静下来了，谁也不看谁。何建国回到家里，跟哥哥说了去顾家的事儿。何建成听了沉思了一会儿，说他觉着通过这事儿看来，小西还很在意建国，而建国对小西的感情他是知道的。就算小西妈走的时候，小西不在妈妈身边那事伤了他的心，一怒之下跟弟弟离了婚。可现在事情过去快一年了，事实证明两个人心里都还有着对方，怎么就不能谈谈说说呢？这时候何建国才跟哥哥说了他最大的顾虑，他担心小西生不了孩子，爹娘不能接受他。要是爹娘不能接受他，他现在去招惹他，将来对他的伤害岂不是更大呀？ 何建成万万没有想到，当下就愣住了。 刘凯瑞的妻子去世后，刘凯瑞迫不及待地向简家求婚。简家将那枚迟来的钻石戒指戴在手上，眼眶微微的湿润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夏每天忙完家务后都要去何建国家看望女儿，却被顾家误会她和何建国有染。情急之下，小夏将何建国请来说明真相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晚上都准备休息了，小航的手机响了，简家的。简家春节回父亲家了，明天回来，问小航能不能去机场接他一下。这是从那次小航在家中对简家说了那番话之后，简家第一次跟小航联系，小航当场答应没问题。小西爸问儿子，他为什么不叫刘凯瑞去接呀？小航不回答，情绪很好的进卫生间洗漱，事情是明摆着的。小西问爸爸，简家要是拒绝了刘凯瑞的求婚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证明简家是真心的爱小航。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话，您就会同意他们俩？爸爸点了点头。小西顿时又羡慕又失落。他们多好啊。小西爸趁机劝女儿，也该抓紧了，不要再挑了。小西不无心酸地说，挑，我哪里还有资格挑啊？一个30多岁的离婚妇女，那就是处理品。小西啊，我建议啊，你主动地找建国谈谈。小西猛烈地摇头，小西爸就生气了。小西说，爸，我们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，我不能生孩子，而他们家不能容忍我不能生孩子。 哎，这个建国呀，什么都好，怎么一到他家的问题上就变得不可理喻了呢？ 完全是病态。 我总觉得呀，建国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小西啊，找他谈谈。 现在谈还有意义吗？离都离了。 可以离，就可以和。 我怕的还就是这个，以为我在求他追他。爸，他现在是技术总监了，是公司领导。年轻的单身的公司领导，人长得又帅，不用看想象都能想象得出来，有多少年轻小姑娘想拼命地巴结他。您不知道现在的小姑娘有多厉害，凡是让他们看上的，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，奋不顾身直奔主题，坚决拿下。 哎，也不能一概而论呢，刘凯瑞不就是个例子？说起来啊，刘凯瑞比何建国可要成功的多吧？照你的逻辑，那身边的小姑娘还不得多得跟蝗虫似的？为什么他在丧妻之后首先选简家而不是那些小姑娘呢？其实男人呐，也是很念旧的，旧人和新人比，旧是劣势，但同时也是优势。 什么优势啊？ 新人有热度，但是旧人呢，有厚度，可以省掉很多的磨合。 小希静静地等待爸爸说下去，他一直在反驳爸爸，其实就是希望爸爸能对他的反驳进行更有力的反驳。小希爸说，跟建国谈的。半天之后，小希方才开口说， 可我真的是怕了他那个家。爸，我认为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家是很荒诞的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不是何建国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我还要和那么多农村老头老太太打交道。 小希啊，我认为简家这一点就是做得很好，他顾及小航的感受，他绝不逼着小航在家和他之间做出选择。 他敢？他要是真逼，小航肯定甩了他。 所以呀，咱得将心比心呢。你不能爱人家的儿子，却不要人家父母，这无论怎样也是说不过去的。 可是他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。 是啊是啊，这不又绕回来了吗？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过分，找到了症结才好对症下药啊。啊，抽个上班时间上他们单位啊，家里呢他跟他哥住一块儿，你们说话呀不方便， 打个电话算了。 哼，这种事儿电话里能说得清吗？小希就不想了。机场高速路上，小航开车，简家坐在他的旁边。俩人在机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简家说的， 你来接我没跟你爸撒谎吧？ 小航说没有。简家再没有就这个话题说什么，只是深深地吐了口气。车在高速路上行驶，简家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看，接了，大方坦然地说， 凯瑞吗？ 对，已经回来了，在机场高速。 小航开车不动声色，简家接电话的声音在他耳边继续， 什么时间？ 哦，好的，那看你方便。 打完电话对小航说， 他约我见面。 小航点了点头。刘凯瑞约的是北美俱乐部，他早早的就到了，静静的等。桌上他的手边放着一只小巧精致的盒子，里面是一枚蒂凡尼的钻戒。这里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地方，第一次正式炒饭的地方。今晚刘凯瑞又选了这个地方，别有心意。他要在这个第一次约会、第一次炒饭的地方正式向简家求婚。之前简家一直不理他，他曾有过忐忑，毕竟他对简家的伤害是过深了。比方当简家把车房退给了他后，他曾想过他生活会因此很难，而想把车房再送给他。但是这念头转瞬即过，他凭什么给他呀？他又不是慈善家。那一刻他的心肠是硬的，他爱简家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，换句话说是需要交换的。所以当简家不肯交换的时候，他就任由他住在那要什么没什么的破楼里不管不问。想想也是有一些自私了。但当今天给简家打电话，他不仅接了，而且痛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时，他立刻就否定了之前所有的忐忑和自责。简家也是人呢，是人就懂得趋利避害，以他的条件能跟刘凯瑞结婚，成为刘凯瑞的正式夫人，那还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。他不是一直在等待追求着这一天吗？为此他不惜受苦，退车退房，搬进了那个贫民窟一样的鬼地方。从此后他要把简家放在他的腋下，像母鸡护卵那样的爱护他，爱他， 他会在他的庇荫下快快乐乐地生活，而自己呢，也将可以安心享受他的妩媚生动，他的聪慧，他的陪伴。从此，他刘凯瑞将要开始崭新的生活了。念及此，不由得就对死去的妻子心生感激。若不是他的及时离去，他哪里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呀？他要是等到他七老八十的时候再走，他想享受生活也没有享受生活的能力了。都说升官发财死老婆，是中年男人的三大幸福。老婆这一死，等于让他把中年男人的幸福全占了。上帝对他真的是如此垂青啊。刘凯瑞出神地想，想得过于的专注，以只简家到了跟前，他才看到两个人打了招呼，简家在他的对面坐下。简家比他记忆中还要漂亮，容光焕发，幸福感从里向外的洋溢。刘凯瑞在心里就轻轻地笑了，一句话没说，把桌上那只精致的小盒子向简家那边推去，无声胜有声。简家伸出他骨肉匀修长的手，拿过那盒子打开，立刻钻戒映入他的眼帘，紧握在丝绒上散发着永不会磨灭的光。简家把它拿起来套在自己的手指上，把手掌整个的竖起来，盯牢那枚他曾经苦苦等候的钻戒，静静地看着，眼睛有一点湿润了。凯瑞，如果你夫人没有去世，这枚结婚钻戒现在会戴在我的手上吗？简家，我知道你心里怨恨过我，以后我会补偿你的，尽我所能对你好。补偿？怎么补偿啊？整整六年的青春。可是这六年你并没有白过啊。不说别人，说你的同事兼好友顾小溪，他倒是结了婚了，也是六年的青春，不，八年。他得到什么了？一个破碎的婚姻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。 照你这么说，我是赚了。因为你，我留在了北京；因为你，我去了我梦想中的巴黎、米兰、阿姆斯特丹；甚至因为你，我相当长一段时间过着令人羡慕的有钱人的生活。 那你还抱怨什么呢？ 我在抱怨吗？ 那你接受了？ 简家笑了笑，把钻戒摘下来，放回到盒子里，推了回去。刘凯瑞惊讶地望着他，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于是简家说：“凯瑞，谢谢你的信任，可是晚了。” 是因为顾小航吗？ 不是因为顾小航，顾小航出现在我们结束之后。 简家，你要的不就是婚姻吗？那个时候我不能给你，可是现在我…… 现在你能了，但你能的时候我却不能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的感情被欺骗，我不喜欢被欺骗以后人家拿钱来补偿。 就是说还是不肯原谅？ 不是不肯原谅，凯瑞，是感情没有了。 不， 不对。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我吗？ 我了解你，更了解我，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蒹葭，想想我们那六年的共同岁月，我们无话不谈，恨不得分分秒秒在一起，不能在一起就打电话，直打到手机发烫没电。蒹葭，你离开我之后，我试着跟几个女孩相处过，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，她们没有一个人能同你比。正所谓没有平地不见高山，她们使我越发感到了你的可贵呀。蒹葭，你还年轻，阅人太少，你不会知道我们俩是难得的一对绝配呀。你是个聪明的女孩，蒹葭，你应当能够理解当年我不能抛弃我妻子的心情。在这点上我不仅理解你，而且尊重你。刘凯瑞双手一把拉住蒹葭的双手，紧紧的就攥住了。那就跟我结婚。蒹葭抽出了自己的手，摇头。凯瑞，你妻子是你的鸿福，我也想做鸿福。小航的。说吧，起身走。走之前还伸出自己的手，友好地跟对方握了一下。他不想再耽搁了，外面车里小航在等着他。小航是在等他，但不是在车里，而是在车外。见到他来，立刻拉开车门，模仿西方绅士歪头弓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蒹葭就笑了，毫不客气，或者说很受用的向车里钻。这时他们听到了后面的一声嗨，一起循着声看去，是刘凯瑞。刘凯瑞对他们说，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一声。小航立刻带二人回答，我们会的，挥挥手上车，车发动行驶远去。刘凯瑞目送车走，一直到消失，心里有失落，有痛苦，有羡慕，同时还有敬重。小西去何建国的公司找何建国，事先没给他打电话，说他要来，不想打这个电话，不想弄得这么正式，心里想的是他在呢就谈谈，不在呢就拉倒。不料刚进公司大门就被前台的小姐拦住了，说是何总监很忙，没有预约，一律不见。小西一气之下掏手机就拨了何建国的手机，没想到对方把电话转到了小秘书，而他完全不知道何建国新办公室的电话。这期间那个前台小姐一直斜眼看着他，眼睛里带着一点的不屑。在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眼里，三十多岁的顾小西就得算是中年妇女了。何总监是公司所有女孩的关注对象，年轻有为，帅气单身，哼，这么一个中年妇女也不预约来了就要见何总监，凭什么呀？小西被女孩的眼睛里的神情激怒了，命令对方，你给他打电话说我找他，我叫顾小西。女孩被小西的气势镇住了，万一这人真是个什么人物呢，耽误了何总监怪罪下来，那就惨了。于是打了电话，他拨的是一个四位数的内部号码，电话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，女孩的声音立刻变得娇柔可人，何总监，有一位叫顾顾，不知是忘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听清，又懒得再问，伶俐的改口道，有一位顾女士来访。电话那边不知说了句什么，女孩连连答应着放了电话，而后对顾小西说，何总监让你等一会儿，同时伸手一指旁边贴墙的一排硬塑料椅。小西怒不可遏，还没等他说出什么，女孩又补充了一句， 我们何总监很忙的。 小西把一腔的怒火发到了对方的身上，生气地问，忙什么？ 女孩没回答这个问题，看她的眼光如同看怪人，带着点怜悯，心里头准是把她当成没见过世面的家庭妇女了。 小西是越发的愤怒，问你话呢，你老看我干什么？ 女孩显然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，面对对方的无理，态度不急不躁，语气不冷不热。何总监有重要的事情，至于什么事情，我无权奉告。 小西双目圆睁看着对方，对方呢根本不再看他，已然在电脑前坐下，噼里啪啦的打起了什么。 人家也忙着呢。 小西拎着包转身就走。 小西， 小西和前台小姐同时扭头，见何建国正从电梯门口出来，亲自迎接小西来了。 何建国终于向小西敞开心扉，吐露了在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秘密。小西在被深深震撼之余，也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何建国。节日里，小西收到了何建国送给他的鲜花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